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前两天，一条安徽一名女大学生辱骂外卖小哥的视频在网络热传，引发了网友关注。事情发生在本月的6号，当时合肥外卖骑手小吴到当地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配送外卖，由于对方留错了电话号码，导致他无法配送成功。于是小吴通过外卖平台与这名女大学生取得联系，表示可以二次配送。但让小吴没有想到的是，这名女大学生却开始对他的配送表示不满，并破口大骂：打工就是我儿子，没钱就好好打工，本来就是你上帝，我不命令你命令谁呀？等等不堪入耳的一连串脏话，让小吴感到了极大羞辱，郁闷不已。无心工作的小吴随后向公司提出了辞职，而这些不宜二次传播的污秽言语也彻底让这件事在网上炸开了锅。事情发酵后，女生所在学校曾表示，该女生已向外卖员当面道歉，双方已达成了和解，并表示女孩是新生，希望网络舆论能对女孩宽容点。而就在人们认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的时候，小吴却对媒体表示，女生虽然向他道歉，但道歉的态度很敷衍，他认为对方没有诚意，并没有接受。此后他曾委托外卖平台和学校进行沟通，希望学校对女生进行严肃教育并公开道歉，但学校和当事女生都没有再与他进行联系。目前他正在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那么您怎么看这件事呢？是女孩太年轻应该给予宽容，还是支持小吴走法律程序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北京市民，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宽容是有基础的，所以我觉得小吴的以法律名义去起诉还是正确的。 就这么一点小事儿要走法律程序，我是觉得不应该，整个社会也不应该提倡这种风气，完全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嘛。 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上或者说岗位上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说不被尊重、被侮辱的情况下，都应该合理的拿起一些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尊严的。 让这个女孩能得到教育之后，她才能真正的去认识到自己错误，然后再宽容她，这样我觉得更合适。 现在的投诉机制一味的迁就、忍让、呵护，导致了我们基层的这种服务人员为了顺应这个规则，不使事态升级，默默地承受着无端的谩骂、人身攻击，实际上是需要进行反思的。 当面对一些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下，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引导性、很好的教育性，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更加重要。 有一件事儿我们必须要明确，即便消费者是上帝，但这并不意味着服务者就低人一等，他们理应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至于这件事儿究竟该不该走上法律程序，有一个前提，首先是这名女大学生的行为究竟构不构成违法，法律是否又支持小吴的上诉。就这一点，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张凌霄主任的分析。 从道德层面来讲，女大学生对外卖小哥出言不逊，有违社会公德，也与传统的美德相悖。所属学校呢，也应该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把学生的诚信文明事项列入各项评奖评优体系，规范在校学生的言行。从法律角度来讲呢，女大学生和外卖员是在一对一的非公开环境下进行的交流，没有在一定范围内对外卖员的名誉及社会评价产生降低，难以构成名誉侵权。但是女大学生的言行确实存在着侮辱外卖员人格尊严的情况，如果外卖员希望提起民事诉讼，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09条，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性条款来进行维权，最终由法院认定是否构成侵权。不过外卖员进行诉讼程序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这也是需要考虑的情况。 看来无论这件事最后是什么结果，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骂人肯定是不对的， 而且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由法律接手，给予触犯法律者应有的惩罚。当然，这件事儿或许并不用走上法律程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这名女大学生必须有一个诚恳的态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做出切实的道歉，以求得当事者的原谅。如果没有这些，那交由法律来解决纠纷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而在这件事中，学校的态度还是值得商榷的。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在面对公众时，首先要做的应该表现出诚恳的歉意，而不是急忙为学生开脱。什么年纪还小，只是个新生之类的话，不但不能取得当事人的谅解，还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单纯的搪塞与敷衍。面对明显有悖于社会道德的行为，学校首先应该表明自己的是非立场，向受害者道歉，对犯错者施以训诫惩罚，然后才能谈得上获得受害者的谅解。而从目前的情况看，面对质疑默不作声，显然无异于事情的解决。这种态度又怎么能够起到表率作用，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呢？我们也希望学校学生都能够正视这一点，人总要为自己犯的错误埋单，闻过是非最终只能是无济于事的自欺欺人。最后有一句话我们大家共勉，君子非礼勿言，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好，这就是今天的嘉许嘉义。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嘉许嘉义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将军最流行，他全身都冰冰，学西方人眼睛，忘了自己现实贵姓。他满口 check out， 想叫他 get out， 我是个小兵，全乐天之命。在你的世界学你说 A B C D，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请说华语。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少来十九年，中国奥莱十九年，12月18至26日，燕少来十九周年庆盛大开幕，国际国内人气品牌折后再赠卡、华为手机购物卡、感恩大回馈、超大优惠、超多礼品，来燕少来一起庆生吧！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北京时间12月9号15:40，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8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神舟13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生动介绍展示了空间站的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神奇现象，并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在感叹微重力环境下神奇的物理现象后，大家有没有对太空老师、航天员产生一些兴趣呢？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为什么能够成为航天员？他们要经历哪些考验？除了在太空驻留的3位航天员之外，在地球上的航天员在做些什么呢？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最新出版的《航天纪实绘本·爸爸的秘密》中找到答案。《爸爸的秘密》主人公邓清明是我国第一批航天大队成员，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没有飞天却依然服役并坚持训练的第一批航天员。作者邓满琪是邓清明的女儿，她的讲述专业严谨又自然温情，用自己的童年经历和爸爸的追梦历程告诉大家，为了梦想不断奋斗，即使没有享受到鲜花与掌声，但依然是英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爸爸的秘密。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